第十八集。一星期后，许岩去摄影展，他提交的作品是一套老城区筒子楼的成片。小学班里有个男孩子，家庭条件不好，不爱说话，但许岩爱跟他玩，并且总是问他，你家住哪里呀？如果近的话，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回家。男孩从不回答，但有天他突然问许岩要不要去他家里玩，说他爸爸妈妈回来看他了，今天晚上会有好吃的菜。许岩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他见到了一些没见过的东西，拥挤的过道，轰闹的楼房，走廊上滴水的衣服和冒烟的煤炉。那天晚上，男孩子依旧没怎么说话，他的父母也是沉默寡言的农村人，但许岩的碗里被夹满了肉，他现在还记得那种香味儿。过去了快20年，当初那个男孩早就杳无音信，消失人海，但许岩还是顺着记忆找到了那栋筒子楼。很多人离开，又有很多人住进来，人生翻天覆地，但筒子楼永远不变，它一直在那里，身体里装着与20年前相同的东西。许年拿着一张折页走过来，撞撞许岩的手肘。 嗯，嘉宾名单。 连 TIDE 的主编都来了，这规格可以啊。 许岩接过名单。 TIDE 是国内一线时尚杂志，能上他家封面的不是影帝影后，就是当红顶流。虽然早知道 TIDE 里会有人来，但主编亲自出马，这摄影展确实比许岩想象中的还要高端。 想进吗？ 哥，你要是去 TIDE 肯定能学更多。 你很牛吗？现在动动嘴皮子就能把人弄进 TIDE 了。 我也是有点人脉的好不好，我留学的时候认识了现在 TIDE 的当家摄影师，他如果说开口要带新人，新人都会被八抬大轿抬进杂志社。 他不是 gay 吗？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 就因为他是 gay 我俩才会认识。 一切尽在不言中。 能看上你大概是他审美的一次严重滑铁卢，想必他也很后悔。 我俩现在是好朋友，他前天还找我喝咖啡呢。许岩，你不要不识抬举啊，你再诋毁我，我就回家告诉咱妈。 许岩被他逗乐，笑着拍了拍他的肩，很敷衍的安慰。低头顺着 TIDE 主编的名字继续看，下面紧接的三个字突然让许岩一愣神。许年靠在他边上，替他把这个名字念了出来，完了喃喃道， 汤韵妍，他不是在欧美时尚圈待着吗？这么牛逼哄哄的大设计师怎么回国了？ 许岩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。 我怎么知道？ 他当然不知道汤韵妍为什么回国，他甚至完全不了解汤韵妍，可这个人仍然在他脑海中占据着一个难以动摇的地位，就像总有人难以释怀自己男朋友的前任。还是大三，自从那次生日借醉跟沈直告白无果之后，许岩几乎是能躲就躲。沈直可以无情地说当作没听到过，但许岩不能，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，沈直的态度也一目了然，许岩总归做不到毫不介怀。他活生生从秋天躲到冬天，期间难免跟沈直碰上，两个人都心照不宣的沉默，然后擦肩。直到有次篮球赛前，许岩不得已去训练，一到场就被队友们叽叽喳喳质问，怎么这几个月都没来一起打球。许岩看了眼站在球场那头正在投篮的沈直，笑着说自己这学期课多作业多太忙了。训练结束后，许岩拿了瓶水就想溜，一个队友突然说， 哎，妍妍，沈直后天生日，你记得来啊，我们校门口等你。 许岩身子一僵，群里讨论沈之生日的时候他不是没看见，其他人也当他一定会来，可他不想去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。 我那天可能 有事儿来不了。但没等他说完，一抬头却看见沈直正在边喝水边垂眼看他。两人对视后，沈直又移开了目光，那瞬间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许岩怔了一下。 哦，那你们提前说一声，我去校门口跟大家会合。 事后许岩心情复杂，他不懂沈直那一眼的含义，可能什么含义都没有，只是不小心对视了。但许岩好像没从那道目光里发现类似厌恶排斥的意味，也许沈直已经把那一夜接过去了。许岩这么想着，心里反而更难受，更酸涩起来。生日会办在酒店大楼的某一层里，专门包场布置的，桌上摆满了吃的，巨大的投影里放着喜剧之王。许岩一眼看过去，不少熟面孔，大概因为在场的都是朋友，沈直看起来没有那么冷淡疏离，在跟人聊天。许岩一边吃东西一边穿过人群遥遥望他，肩膀被拍了一下，转过头是秋浩。 身份证带没？ 啊，带了。干什么？ 明天早上整个专业都要出发去另一个城市做田野调查，许岩提前收拾了证件放在书包里，今天顺便背过来了。 借我开房，要是玩得太晚了，我让子悠在这睡吧。 秋浩跟沈直是高中同学，家里公司有来往，所以两人也有交集。李子悠是他女朋友，英语专业的小美女，之前跟沈直一起参加过夏令营。许岩犹豫了一下，跟他下楼开房去了。回来时蛋糕刚好推上来，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。许岩莫名其妙被挤到了沈直身边，光线昏暗，沈直的侧脸被蜡烛的火光照亮，大家起哄让他闭上眼睛许个愿。 没什么想许的。 也是，他要什么没有，他哪里需要许愿。 吃完了蛋糕，有人开了麦克风，又搬来几箱酒，要开始今晚真正的狂欢。许岩吃了几口蛋糕，手上黏黏的，他去厕所洗手，刚迈进去就听见秋浩在跟人打电话。 还能怎么样，今天晚上多灌他点酒，把该干的都干了呗。房间我都开好了，我谈了两个月了也不给碰，什么意思呀？我下个星期就出国了，出国之前怎么也得让我睡一次吧。没见过这么难搞的，谁跟他柏拉图啊，闲的吧。